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二十六集，皇上那日怎知娘娘午后与六王私下见面？只怕是…… 我心中有数。锦汐，贴了这药膏，是不是更像忧惧成病的样子了？ 娘娘位分尊贵，却要受此命行此事，奴婢实在不忍心。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宠妃与臣子有何异？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若他真要我以身试敌，我除了一头碰死自己，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一夜夫妻百日恩，奴婢总以为皇上会念些旧情。 锦汐，你一向聪慧，怎么今日倒婆婆妈妈起来了？ 大周开国百年，奴婢未曾听说以帝姬之尊而受此折辱。 总有第一个，不是吗？ 我握住锦汐的手。 锦汐，我信不过别人，只能你陪我去。 自娘娘入宫，奴婢不曾有一日与娘娘分离，娘娘不说，奴婢也会生死相随。我心口一热，无论人世如何凉薄颠覆，我总还有锦汐，总还有世事如霜里给我一息温暖与安慰的人。 娘娘，九王妃和尹妃来了。 哎，不是说妃嫔宫眷都不得前来柔仪殿探望，以免扰了娘娘吗？ 总不能连亲妹妹都不能来探望吧，反而落人口实。而且我猜必是玉娆去请求的，否则皇上也难答应。 幸好四小姐是九王妃，否则奴婢真不能不担心。 去请进来吧。 玉隐和玉娆进来时，我已经卧在了床上，鬓发未梳，只是蓬着，随手拿一条珍珠额帕束了，愈加显得病色沉沉。玉娆一见便变了脸色， 听说那日姐姐被吓着了，果然真的，瞧人都病成这样了。 锦汐忙上了茶，问 三小姐和老夫人不曾来。 娘是最怕入宫的，爹爹也怕她错了规矩，何况这些年娘的身子一直断断续续病着，也不便来见姐姐，三姐陪着娘亲呢。 玉隐在我床边坐下，仔细看着我的脸。 幸好王爷救得快，否则长姐…… 若非二姐的面子，二姐夫也未必肯这样尽心救姐姐。 玉隐面色微变，欲言又止，只得微微一笑作数。 二姐，咱们带来的东西呢？冰儿肯定只顾着和外头的人闲话了，那只身可是我挑了好久的呢。 玉隐起身出去了，玉娆见无旁人，趁着为我扶正靠枕，伏在我耳边说， 九郎已经得了消息，听说皇上有遣嫁之意。 十六王告诉九王的吗？玉隐可知道了？ 玉娆摇摇头，着急追问：“ 是不是真的？” 玉娆见我默然不答，登时脸色大变：“ 我早知道他不好，竟不想这样薄情。” 不得轻举妄动，失了分寸。我自有我的法子，你别急。连影微动，却见玉隐身形袅袅地进来。玉娆一时掩不及焦急神色，玉隐眼尖，淡淡笑着：“ 果真姐妹情深，张姐一病，四妹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玉娆忙转了脸色，笑吟吟地说：“ 自家姐妹，二姐难道不关心姐姐吗？”“ 自然不是，听说长姐病了，王爷原想来和我一起来探望的，结果一早九王府又来请，只好我和四妹一同来了。”“ 男女有别，连哥哥和爹爹要来一次都极不容易，何况王爷这个妹夫。”“ 长姐病了，难免口中发苦，再吃颗葡萄吧。” 我摇了摇头，锦溪说：“娘娘受了惊吓，这几天什么也吃不下，夜夜发噩梦，心悸头痛，奴婢看了担心呢。”“ 温太医来瞧过了没？”“ 甄姨夫人产后失调的病一直没好，皇上让温太医好好瞧着，所以这几日都是庞太医来看。”“ 是不是因为前几日王爷救你的事，皇上不高兴了？王爷回去后就一直是不大高兴的神气，我问他，他也不说。” 玉隐如此一说，连玉娆也生了几分忧虑，只睁着秋水明眸盈然望着我：“ 不要多想，王爷救我与润儿，皇上怎会不高兴？难道要眼睁睁看我和润儿惨死吗？润儿是皇上的亲骨肉呢。” 玉隐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 皇上来瞧过了没？”“ 晌午刚来过，大约正午忙坐了大半个时辰就走了。”“ 皇上这两天的确忙，听闻要从叶平宫女中选取有姿色者赐予赫赫可汗和亲，幸好是宫女也罢了，若是以宗室女子和亲，只怕又要廷议如废了。”“ 最后挑了谁？”“ 宫中梨园琴院的林氏，年方十八，父母双亡，长得很有几分颜色，听说今晚便要送去行馆了。虽说是和亲，但这样身份地位又是异族，只怕往后在赫赫举步维艰。”“ 千载琵琶作胡语。”唉。 如此又聊了一会儿，天色不早，二人见我只是恹恹的，便也起身离去了。玉娆先去侧殿看几个孩子，玉隐足下稍缓，终于又独自折回我身边。“ 长姐这次的事侥幸皇上不追究，但断断不能再有下次了。王爷是我的夫君，我实在担心。”“ 你放心，我也不想与王爷彼此牵累。” 玉隐睫毛微垂，似还有千万种放心不下，默然片刻，静静离去。是夜，我安坐于小轿之内，被送出宫。按照遣嫁和亲的宫女装束，一色的云霞衫子、翠罗坠银叶子、晚纱长裙，纤腰竖起，鬓发长垂，抬轿的那件脚步既快又稳，我蓦然生了一点怀恋的心，忍不住掀起轿帘。红墙深锁，宫院重重，当真是如此。仿佛只是一晃眼的时间，小轿已将我送至城门外。夜色如浓墨一般，远近有无数火把燃出松木的清香，只听得马匹打着响鼻，夹带着马铃声，赫赫数千人马竟是鸦雀无声。林氏所乘的绛紫涂金粉大帐车便停在身前十步之遥。摩格见我只身下轿，身后只跟着一个锦溪，只笑了笑：“ 想你跟皇帝一场夫妻，他也不来送你一送，真当薄情啊。” 我置之不理， 只是扶着锦溪的手上了林氏的大帐车坐稳。 千里相送也终须一别，不必这样儿女情长。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性子。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无话可驳。 是，难得皇帝肯割爱，否则即便本汗大军压境，他也不放，本汗也未必有别的法子。 我扬一扬唇角，算是对摩格的回应，只半合了眼睛养神。他也不多言，随手拉下我身边一脸怯怯温顺之色的林氏。 自己骑马。 林氏也不敢哭，只得自己去了。一路日夜兼程，并无多些休息的时候。我虽在车上免些风沙之苦，然而车马颠簸，日夜不得安枕，也是十分辛苦。摩格只是率军前行，并不与我交谈，更不接近我半分。我不时按一按腰间那包薄薄的纸包，不禁大费踌躇。这样两日两夜，直出了夜明关与大军会合，再又走了百余里，摩格才下令三军扎营休息。清晨时分的大漠有些寒意，我披了件披风在身，仍不觉瑟瑟，便与锦溪下车，围着篝火坐下取暖。大军在野外，并无热饭热菜，加之又要照顾感染了十亿的军士，所分的粮食并不多，分到我手中不过是一个干得发裂的面饼与半壶马奶。宫中锦衣玉食惯了，一时分到这样的吃食，不免错愕。锦溪叹了一口气，将硬如铁皮的面饼泡在马奶中。 娘娘凑合着吃吧，否则饿伤了身子。 马奶的酸腥味冲得刺鼻，一闻之下都觉难受，如何能下咽？我皱皱眉，如锦溪一般将面饼泡得软和些，屏着呼吸艰难地咽下肚去。锦溪欣慰地笑一笑， 难为娘娘了， 我只是想着卿当年被拘赫赫，或许连这个也吃不上。 我极目瞭望，出了夜明关，四周已少郁郁青青之色，再往前走至现在，目之所及不过是茫茫苍黄，一望无际。有风呼啸而过，带着细细沙土扑上面来。我取过一条狐绿纱巾包住面目口鼻，低声对锦溪说， 已经出了夜明关百余里了吧？ 是。锦溪满面焦虑地看我一眼。 已经走了那么远，娘娘一直没有机会下手，只怕再走得远，即便娘娘得手，也无法脱身回宫啊。 我随手抽过一根枯枝扔进火堆，火焰燃起木叶特有的清香，遮挡着狂风的干冷。锦溪不无担忧地说， 奴婢乔摩格并非那种昏庸愚钝之人，娘娘有把握得手吗？ 你说呢？摩格固然精明，皇上才真聪明会划算。他既许我和亲，必然做好了我回不去的打算。以一个淑妃抵换幽云二州的兵家要地，当真是十分划算。 赫赫军中十亿大起，他们要幽云二州也不过是夸口之词，现下早无这样的兵力。 的确是，幽云二州不过是借口而已，能有一张治十亿的方子，足以让赫赫度过眼下火烧眉毛之困，何况还有每年三千粮草、十万银币。只是摩格若死死咬住幽云二州不放，不惜一切再动干戈，皇上未必能抵挡得住。皇上和摩格一样，只是彼此找台阶下，而我恰好是那个台阶而已。 那么摩格指明要娘娘， 大周四位皇子娶我便等于娶走其中之二，与离平庸，与配眼下生母得宠，但终究如何还未可知。毕竟真衣夫人家世微薄，家中无甚亲人，而论子以母贵， 雨涵和雨润皆大有可能。摩格娶我，等于挟他朝第四在手， 皇上是断断不肯落人要挟的。 我下意识地按一按怀中的纸包，唇角漫上一缕幽咽笑意。 我仔细算过皇上给我的药量，足以毒死两个人，所以摩格若不死，我便要自裁；若摩格死，我有幸逃脱则罢，若逃不脱，亦自裁。这是圣裁。 锦溪微微垂手，忽地捏一捏我的手心，暗示我不要再说，转过头朝着女孩子们招手， 来来，马奶喝下去回味上来也很香呢。 究竟是小女孩心性，虽然悲戚远嫁，但一时能吃饱，又绽出极明亮的笑容来。摩格远远瞧着我就着马奶努力咽下面饼，只是走近微微一笑， 哈哈，你在皇帝宫里贵为淑妃，现下委屈你了。 我略施一礼， 可汗千方百计要做到的事，何怕委屈了我？何况既然离宫，我也不再自视为淑妃。 你倒能顺时应事，不过你说话时说我呀我的，倒比在皇帝面前臣妾臣妾，来得好听得多呀。 一样的，求生乃是本能，所以会自觉顺时应事。 你这样的性子，绝对可以做好我的阉侍。 所以你当日所言已经成真， 你杀的是我的大妃。 赫赫可汗正妻称为大妃，大妃之下又设东西两帐阉侍。东帐阉侍朵兰哥出生高贵，又为他诞下庶子，他言下之意，我便是西帐阉侍了。我足尖点着黄沙细细， 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做你的大妃，你很清楚。 所以你要做的比大妃应做的要更多。 我若无其事地转过目光，天空有雁群飞过，扑棱着翅膀往层云浮白间飞去。出了雁鸣关，这样辽阔的天空也不复湛蓝如水晶的宁河。润儿、寒儿、灵犀和龙月从此会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 你害怕了？ 哼，我若害怕，便会自裁于夜明关前，免得以后受无穷无尽未知的苦楚。 摩格取过我手边的鹿皮囊，仰头饮了一口马奶。 我在灰山见到你时，我便知道你当得起我的女人。 锦溪见他如此，不由暗暗发急。我不动声色接过他的皮囊递给锦溪， 可汗饮马奶怎么能过瘾，叫人去换马奶酒来。 摩格似乎很满意我这样的细心，眼角微微弯成一带新月。眼看锦溪就要接过皮囊，我蓦地收回手，换过摩格身边的近侍。 你去。 哎，不必如此，你已经跟我出来，我便无需防范你。 说着，摩格将皮囊扔给锦溪。 哎，去换壶马奶酒来。 锦溪应声去了，很快捧着马奶酒回来。我接过一嗅，不觉眼鼻。 嗯，好烈的酒。 女人家怎么能喝这么烈的酒啊？你又是个中原女子。 我听出摩格语中的轻蔑，也不多言，举起皮囊就饮。奶香夹杂着浓烈的酒气直灌入喉，辣得喉头直冒腥气，烧灼感一直蔓延到五脏六腑。我一时忍不住大口地呛出来。摩格不觉微笑，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哎，你这样喝不对，第一次喝马奶酒要一小口一小口地抿，待到习惯了它的辛辣和腥味儿，才能慢慢回味出甘甜呐。像你这样喝，一定会呛到。 摩格说罢，便来拿我手中的皮囊， 我一手牢牢握着不肯放。 我再试试。 好。 我一手撩开吹上面颊的乱发，轻轻抿了一口，再抿一口，慢慢适应那种呛人的辛辣。 原来你也有温顺听话的时候。 我仿若无意一般将皮囊搁在袖下，心头发狠，手指轻轻探向怀中，轻缓地抖开纸包，面上依旧微笑。 我只是不服气，何况往后总要饮这酒，是不是？ 我以为你只会在清河王面前才会温顺听话。 我获得警觉，不动声色地将纸包封好塞回去。 我何须对他温顺听话？从前在宫中，我温顺听话只对皇上，往后只对可汗您。 是吗？你对皇帝温顺听话是因为权势，对我是因为形势，对清河老六是喜欢才温顺，我亲眼见过，所以有比较。 那又如何？我没有自己的选择，不是吗？我只能对命运温顺听话。 如果这样，我也不必千辛万苦向皇帝把你要来。你要知道，向皇帝手中要出你来，不比要幽云二州简单呐。 所以，我的价值和幽云二州相当。哼，可汗抬举了。 如果我不向皇帝要你和亲，你猜你现在会以什么死法死在皇宫里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倾情制作。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第27集。 你要知道，向皇帝手中要出你来，不比要幽云二州简单呐。 所以，我的价值和幽云二州相当。哼，可汗抬举了。 如果我不向皇帝要你和亲， 你猜你现在会以什么死法死在皇宫里呀？ 我目光一烁，灼灼地盯着摩格。 为什么我会死？ 私情。你既然离宫，我也不怕告诉你，有人拿你和清河老六的事儿做文章。 庄敏夫人，如今我平安离宫，庄敏夫人得偿所愿，清河王也平安无事，皆大欢喜，多得可汗成全。 我只要保全你。 或许我并不值得。 你自然有你的价值。 我轻吁一口气，反而抑住了怒气。 我一直觉得货物才谈得上价值，可汗若觉得我其货可居，实在是错了。 是吗？女人之于男人，不仅要会得生儿育女，更要能有所注意，自然能让这个男人喜欢就更好了。但是你若满足我最后一条，前两者我可以不去计较。而且你在皇帝身边实在太委屈，他不能给你的幸福与安全，我自信都能给你。 我未尝听不出摩格话中的情意，只作不解，轻轻便转头去。 可汗说笑了，甄嬛不配。 你以为我只是把你当作货物？ 你娶我回赫赫，并不曾询问我是否愿意，不是吗？ 摩格只是沉默片刻，他豁地抽出配在腰间的一把弯刀，那轻盈的光泽恍若一轮明月一般晃上我的眼角，我不觉注目。那柄弯刀刀柄以黑鳞玉铸成，通体乌黑发沉，刀刃薄如蝉翼，微微泛着青色的光泽，一见便知是吹发可断的名器。他将弯刀交至我手中，定定看着我。 这交尾圆月刀是我族的镇族宝刀，今天我迎你做我的燕氏，就拿交尾圆月刀作为定礼，从此你就是我摩格最心爱的燕氏了。 我只手冷冷接过，刀锋硬得眉发鬓角皆生凉意。我伸手轻轻一弹刀身，随手将刀递回摩格手中。 交尾圆月刀好大的名头，可惜甄嬛素来不喜刀枪，要来也无用。 摩格深深地望我一眼，正欲再言，忽地生出几分凛冽之色，远远望向远方。我不知他为何警觉起来，不由也顺着他方向看去。只见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扬起一痕浅浅的黄色，我尚未明白，却见赫赫军士骤然骚动起来，立时将摩格层层护在中央。摩格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越来越深，一指前方： 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 我屏息凝神，那一脉黄线渐渐近了，细看之下，竟是大队人马扬起一人多高的黄沙，如一道屏障慢慢逼近。闻得马蹄声如奔雷席卷，一时竟分不出有多少人来。我心头一沉， 难道是玄灵所派之人已来接应？我未曾得手，他们却又为何如此不避讳分毫？ 我越想越是心冷，看着身边摩格的面色逐渐阴沉下去，想必我的脸色亦是如此。锦溪悄悄行至我身边，只紧紧握住我的右手，感觉到彼此手心渐生的冷汗。戴德奔到近处，但见一色军士服制，皆是大周军中式样。前面十二骑人马奔到跟前三十余步，拉马向两旁一分，最后一骑从内中翩然驰出。马上之人一袭银白甲袍，于灰蓝天色下熠熠生辉，愈加衬得他眉目英挺，恍若日神东君耀然自天际而落。 玄清， 有温热的雾气自心头涌起，凝成眼底一片白蒙蒙的阴云，热泪盈眶。我从不曾想到会是他来。摩格瞥我一眼，扬起眉对玄清说： 幸会，只是我没想到是你来。 玄清与马上拱手含笑： 可汗离开大周，请未及相送，怕来日难得再聚，所以特来相送。环儿，你送可汗已久，是该跟我回去了。 我远远望去，阿进与一俊俏少年紧紧跟在他身后，身后人马不过千余人，衣着打扮皆是王府亲随，想来是清河平阳两府中人，并无外人相随。我略略放心，然而一颗心旋即提起，他这样出关前来，一旦玄灵知晓，又该如何收场？ 你贵为亲王，自当晓得他为何跟我出关，若是不舍，也是该由他夫君来向我要走他，而非他小叔子。 当年辉山初见可汗，以为可汗是明眼人，谁知今日反而要亲来一一告诉，岂非失了可汗一国之君的英明？ 你胆子倒挺大，这样的话也敢说出口。 玄清眉心微曲，有纠然之色，深深望住我。 当年卿错失放手，未能留妻子在身边，乃至多年抱憾，今日断不能再负当日之错。 摩格扫一眼玄清身后之人，一指身后肃立着的十数万大军，不由含了轻视之情。 你以为就凭这些人便可做到？ 不是这些人，是我一人。 清河王千里迢迢来与本汗说笑吗？ 今日卿赶来接环儿回去，便不怕可汗人马之众，但可汗贵为一国之君，若以大军压阵，卿亦不敢多言。 摩格闻言不觉微微含怒，轻哼一声： 哼，你不必拿话来激本汗，本汗亦不屑以多欺少。赫赫人的规矩，若要为女人起了争执，那是两个男人的事儿。 玄清一跃下马， 虽然可汗曾为治清而用酥软筋骨的药物，但有可汗这句话，清觉得可汗是磊落之人。 那是正事，那些手段用不到今日的事上。 摩格身后进士听摩格如此说，不觉蹙眉上前耳语了几句。摩格愈听愈是皱眉，挥手说： 不用你们，六王爷，你要带走他，得先问问我这把交尾圆月刀。 哼，交尾圆月刀名气甚大，可惜在我玄清眼中也不过是破铜烂铁罢了，利器之利堪比人心之坚吗？ 玄清说这话原和我方才与摩格所说的话一般，我心下柔软，凝望他微笑不语，他一回望着我，笑容温柔如日色清湛。他与我果然是有灵犀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深陷这绝境之中又有什么要紧？我徐徐行至玄清身边，拂落面上轻纱，灿然向他一笑： 那倒甚利，你要小心。 好，我还要带你离开这里。 六王爷，我劝你一句，我要甄嬛做我的阴室，连你们皇帝也答应了，是谁也更改不了的事儿。你一个闲散王爷，其实很不必搅这趟浑水啊。 哼，今日只要我玄清有一息尚存，绝不想再失去嬛儿。今日之战或许清会不敌可汗，但若有一丝害怕，就枉为男儿。 玄清将我拦在身后： 我在这里。 我轻轻点一点头，靠近他身旁，与他的手紧紧相握。转手见他肩膀衣上有一道裂纹，想是骑马疾驰而来，衣上裂了也不晓得。我拔下发上针簪，从裙上抽出一缕丝线，绕了一绕穿进去。 你衣裳破了，我先为你补一补吧。 好。 你许久没有为我补衣裳了。 我欠身向摩格， 劳烦可汗稍等片刻。 摩格颔首应允。四周千军万马环伺，风沙呜咽，偶尔响起一声战马的悲鸣，更觉悲凉萧萧。我一边低头缝，一边轻声说： 你和摩格一战便赢了他，为顾全他的颜面，他身后千军万马亦不会袖手旁观。 玄清用力握一握我的手： 我自知不惑，只是不想你和他远去大漠。皇兄可以不顾你，我不可以。我曾经眼睁睁失去过你一次，这一次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无论如何，我只要你好好活着，哪怕没有我。 针脚绕成一个如意纹，我低头用力咬断，迅速抹去眼角沁出的一滴泪，只抬手含笑望着玄清： 使之结衣裳，不如结心肠。今日你若死了，我绝不独自活着。 玄清抚一抚我的脸，眼角隐约有一点泪光。 傻子。 我一笑着，泪水却一一滑落下来，沾湿青的肩头。 你才是个十足十的傻子。 玄清伸手仔细抚一抚针脚，抬手对摩格说： 可汗请。 摩格似有正宗之色，有片刻的失神，很快扬起头来，目光冷冷从我与玄清面上划过。摩格把手中的交尾圆月刀往地上一抛，神情颇为懊丧： 啊，不比了，你的确比我更喜爱他。 摩格回头瞧一瞧我： 你不说话我也晓得，你心里也是像他喜爱你一样喜爱他。 可汗说得不错，我心里只有他，他心里也只有我。大汗，多谢你。 那个皇帝可不如你多了，只是赫赫国中如今皆知我要娶一位身份贵重的女子作为燕氏，你现下要带走她，我何以向我族人交代啊，不免被国中人耻笑。 玄清闻言双肩微微一震，颇有踌躇为难之色。我见他如此神情，不觉疑惑，只含了疑问的目光看他不语。 那么我跟你去。 声音这样熟悉，我乍听之下不觉神色巨变，立时转过头去，正是玉瑶。方才我心神聚在玄清身上，竟未发现玉瑶做了男装打扮，混迹在亲随之中。我不觉色变，一把拉住她： 玉瑶，你怎么来了？ 我立时看住玄清，不觉寒了脑意： 玉瑶不懂事也就罢了，你怎能让她随军前来？ 姐姐，姐姐别怪姐夫，是我自己执意求了小妹与九王要跟来的。 你快回去，我总有别的法子回去。 别的法子？到上京前，渭南河发了大水，许多人都堵在了岸边。我瞧见姐夫拼了命带人越过高涨的河水，他这样不顾一切来救你，我这个做妹妹的已经十分惭愧。 玉瑶的双眸素来是暗淡的，此刻却似燃着一把灼烈的火，熠熠地闪烁着。 姐姐，我晓得你在宫里过什么样的日子，皇上能出卖你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能回到这样的人身边。这些日子来，我看得极清楚，姐夫心中喜欢的人并不是玉隐，而是你。我理不清究竟为何他娶了玉隐，但他这样来找回你，当是情深意重之人。你不如跟他走吧，天涯海角总要为自己一次，是不是？ 玉瑶性子最是温和沉静，甚少有这样激烈的言语。此 此刻他两颊微红，似一朵燃烧着的木棉花。 姐姐，我从前再错，总算是为过自己一次。虽然我错了，姐姐，我牵累了你们那样多，你让我可以补偿一次，让我心里好过些。 你还年轻，关系的事我们从未曾责怪你，也无需你一次补偿。我让六王送你回去，平平安安嫁了，你不要有糊涂主意，断不能嫁去赫赫，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玉瑶神色凄惘，唇边泛起一窝苦笑。 姐姐，我还有幸福可言吗？我已经心如死灰，与其老死家中日日颤惊，不如让姐姐成全我一次，让我可以赎去罪孽，心安理得地活着。何况我既来了，就没想过要回去。 我心中大震，玉瑶在家中姐妹中最是温柔软弱，却不想果然姐妹一脉骨子里都是那样倔强。玉瑶微微一笑，推开我的手，霍地散开发髻，青丝如云流泻。她并无畏惧，行至摩阁身前扶了一扶。 可汗明知姐姐有儿女牵挂，终究放心不下，与其如此为难姐姐，可汗不如带我去赫赫。 你要去我便带你去，你可知我费了多大力气才要到你姐姐，你又如何与你姐姐相比？ 玉瑶确实不能与姐姐相比，可是可汗对国中之言娶贵家女为燕氏，而不坦言娶大周淑妃，可见可汗也忌讳夺人妻子落人口实。姐姐固然贵为大周淑妃，权倾六宫，可玉瑶也是淑妃之妹、尹妃之妹、平阳王妃之姐、大周亲王的小姨、帝姬皇子的姨母。若论身份，玉瑶未必逊色于姐姐，更不会为可汗招致非议。 微风拂动玉瑶垂散的长发，玉驾衬得她消瘦身量如一只风中青柳，盈盈生色。只听她口齿清灵，娓娓道来，如玉珠缓缓轻落玉盘，极是动人。 和亲已属不至，姐姐年长，玉瑶年轻，舍长取幼，视为一。姐姐嫁为人妇，玉瑶尚未出阁，舍女娶妇，毁人家舍，散人亲伦，视为二。姐姐有儿女夫君牵挂，可汗带回姐姐的人也带不回姐姐的心，费尽心思也枉然，视为三。最要紧的是，皇上虽将姐姐与了可汗，可是夺妻之恨不共戴天。眼下皇上不说什么，可来日皇上也好，太子也好，想起夺妻师母之恨，可汗以为赫赫还能安居大漠吗？何况君辱臣亦辱，到时君臣一心欲灭赫赫，可汗以为如何？六王是诸王之中性子最温和的，连六王与九王都派出亲随追回姐姐，可汗天纵睿智，自然无需玉瑶再多言。 摩格锐利的目光似要钻透玉瑶一般。 你倒是很会说话。 玉瑶只是如实相告。 你并不如你姐姐美。 摩格一言，连他身旁近侍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并不把玉瑶放在眼中。玉瑶莹白如薄玉的皮肤下沁出如血的红晕来。片刻，玉瑶缓缓抬起头，一双眸子晶莹乌沉，定定望着摩格。 玉瑶自知容貌不及姐姐，但可汗最是明理，乃不知娶妻娶德，娶妻娶势，且可汗娶妻不只为家事，更为国政，岂为区区容颜而非家国大事？

上的最美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起日作夜眠，传说在人间时春不作声。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齐胜其次时，给狄仁杰施加压力，限期2日，必须勘破许思翰大人被杀一案。说完之后，一甩袖子，他走了。送走了齐次时，狄仁杰刚想回来再仔细想一想这个案子呢，跑来一名衙役，干嘛呢？向狄仁杰报告，那个药包里的药和砂锅里的剩余的粥都已经经过检查了，确认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毒药。狄仁杰一点头啊，如果说这个砂锅里的粥里面没有砒霜，那个碗中之粥中的那个砒霜是谁放进去的呢？如果说熬粥的时候就已经投毒了，那这锅里头肯定也应该有砒霜啊。那看来熬粥的时候并无人投毒，反倒是有人把毒下在了已经盛好的粥里了。那盛好的粥又是玉容小姐亲手端给徐长史吃的，莫非真的是玉容下的毒？狄仁杰摆摆手，把众人呢都打发走了。怎么呢？要自己静一静，好好的整理一下思路。于是狄仁杰呢就自己在自己办公室里往那一坐，满脑子把今天看到的一切的蛛丝马迹都过一遍，看看能不能连成一幅画。哪知道狄仁杰刚往这一坐呀，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由于狄仁杰在这沉思当中，这个人怎么进来的狄仁杰都没发觉，也是因为这个人呢脚步特别轻，别看走得快脚步轻，没有惊动狄仁杰。一直来到狄仁杰桌案前了，狄仁杰这才发觉， 这抬头一看呢，哟，把狄仁杰吓一跳。怎么呢？就见来的这个人呢，身罩一个青色大氅，这大氅直接的裹在身上，把脑袋都裹到大氅之中了，而且呢，把脸给遮住了，就露出一对眼睛。狄仁杰这么一看，就没有认出对方是谁。这谁呀？怎么突然间来到自己面前？没拦呢？狄仁杰刚要喝问守卫怎么回事，为什么随随便便放来一个外人呢？还没开口呢，就这位青衣之人呢说话了，压低声音：“欢迎兄，别叫，是我呀。”说着话，把这大氅啊给脱下来了，往下这么一扯大氅，啊，狄仁杰大吃一惊啊！一看来的人呢，太熟悉了，谁呀？自己的好朋友，汝南郡王李伟，就是那许敬之的未婚夫，皇室贵胄啊，了不得呀！哎呦，狄仁杰赶紧站起身来，一边施着礼，一边就从案子后面转了出来。哎呀，殿下，您怎么突然间来到刺史府里来了？因为狄仁杰明白呀，这个李伟呀，一向行事谨慎，最忌讳的就是暴露自己的身份。要不是因为有这个忌讳，自己也不至于当时给他断了一案。那更别说直接闯入官府衙门了。那么今天闯进来必有要事。就见汝南郡王李伟满面焦虑，把手摆了摆，哎呀，还不是为了姨父家的事啊，事发紧急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狄仁杰呢心里头早已经料到李伟来肯定是为了许思汉的死呢，所以赶紧的让李伟坐下，自己噔噔噔来到自己办公室门口，伸手把门关上了，转回身就坐到了李伟对面。一看呢，哎呦，这李伟啊灰头土脸，垂头丧气，跟那霜打的茄子差不多少。狄仁杰乐了，哎呀，殿下两个多月前不是因为家事返回长安了吗？记得当时我与汝城还是在醉月居为你建的行啊，怎么会如此巧合，这徐章史家一出事，殿下就重敌汴州了呢？一说这话呀，这汝南郡王李伟的脸微微的泛了红晕，尴尬的咧了咧嘴。哎呀，欢迎兄啊，我也不必瞒你，一个多月前我返回长安并非是为了家事啊。哦，狄仁杰看了看李伟，李伟无奈的点点头，又自嘲一样的摇摇头。我们这个家里的事，欢迎兄你都知道，我姓李呀，我们家的事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国事啊？当今圣上现在龙体欠安，帝后打算让太子李弘尽快的履行监国职责，既为圣上分忧，也让太子爷早得历练。李伟不才呀，列在了圣上为李弘挑选的若干辅助良臣之中，两个月前被宣之后不敢耽搁呀，马上启程返回长安。其实啊，就是因为这个。说到这里呀，李伟若有所思的就停下了。狄仁杰一见李伟停下了，狄仁杰也不往下追问，就在这不动声色的等着。果然呢，这李伟不用追问，自己停了一会儿又接着往下说下去了。 只不过呀，现在这李伟呀，这脸整个的都红了。哎，说这话吧，十天前我收到了表妹景致的来信，说是姨父病重，令他焦虑万分。我看这个信里头吧，他的言辞确实已经六神无主了，心里头很为他担忧啊。于是呢，我就私底下跟太子爷打了个招呼，就来汴州探望景致啊。我是昨天下午刚到的汴州啊。哦，原来如此啊。哈哈，狄仁杰乐了。那殿下既然是来探望姨父的病，为什么没有住在徐府呢？啊，被狄仁杰这么一问呢，把李伟问愣了。哎，你是怎么知道我没住在徐府呢？哦，很简单呀，殿下要是住在了徐府，今天早上下官到达徐府之时，殿下就应该会现身呢。有话在徐府里面谈，总好过这个时候来闯刺史府吧。更何况当时静之小姐还与许公子发生口角，如果殿下在当场，恐怕许公子也不敢与静之小姐口角。即便是口角，殿下当时断不会置之不理的。哎呀，李伟轻轻一拍桌子，好你个法曹大人呢、啊、这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哎，说到这里呀、啊，这李伟又是一声长叹，神色显得有些局促。欢迎兄啊，李伟这一次到达汴州没有打算久住，只是来看望看望姨父的状况，安慰一下景致，所以呢是私底下向太子爷告的假，所以不愿惊动什么人。况且这李伟说到这里好像有些事啊很难开口，稍做了一下犹豫，但最终啊还是说了。哎，不瞒怀英雄啊，李伟对姨父向来没什么好意，来汴州许家其实全部是为了静之啊。这一次到来，我没有进徐府，特地的微服寄住在城西桃李坊内的迎宾客馆，就是不想让除了静之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我来到汴州了。如果说姨父暂时没什么事了，我也就是来看看静之，待个两三天还要赶回长安去。哪想到啊，嗨，居然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啊。狄仁杰听到这里，啪，眼中波光一闪，他凝视着李伟。要如此说来的话，那么下官现在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殿下务必从实回答。李伟听到这里，把脑袋呱嗒垂下了。你问吧。是，我想殿下已经知道我要问什么了，那就是许静之小姐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是不是与殿下在一起呢？这个李伟听到这里脸腾的一下子由红转白了，上牙齿咬着下嘴唇好半天，最后一咬，看那意思下定决心了。不错，昨天我住进客栈之后就派人送信给静之啊，约他到客栈相会。他服侍完姨父的晚餐和汤药之后，就偷偷的出府到达我处。当时啊天色已晚了，李坊也宵禁了，他 他呢就没办法回府，所以这个啊，这那就不用往下说了呗。狄仁杰听到这里，蔚然长叹呐、啊，哎，难怪今天早上突然有玉容代替静之小姐伺候徐长史啊。郡王殿下呀，此中内情可不便向外人道啊，谁说不是呢？李伟听到这里急了，啊啪，一把就攥住了狄仁杰的胳膊。淮英雄啊，幸亏呀，是你接了这个案子呀，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要不然这麻烦真大了。总而言之，这个案子你一定必须务必要尽速决断呢、啊，千千万万不能牵扯到我与静之的身上，否则静之的名誉受损，我擅离职守也是罪过一件呢、啊。狄仁杰紧锁双眉，头一摇，这些呀其实倒还罢了，我最担心的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的啊。李伟一听把眼瞪大了，这还有什么问题呀、啊？郡王陛下，依你之见，这起案子的凶手究竟是谁呢？李伟听这话面露难色呀，支支吾吾支吾了半天，从现在这整个情况看上去，玉荣的嫌疑确确实实最大呀，可她毕竟是个才17岁的女孩子呀，虽说平常心高气傲的，但要说她会下毒杀人，我怎么觉得不太像啊。但许家的其他人嘛，也没有理由要害死姨父啊，不好说，真不好说呀。他不好说，那么静之小姐呢？啊，李伟一听急了，淮英雄啊，我刚才说的清楚啊，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静之都与我在一起呀、啊，半步未离呀、啊。说起来，他是最没有嫌疑的。哎，狄仁杰冲他摆了摆手，郡王殿下，请稍安勿躁。我是在想啊，假如没有你突然到汴州约见静之小姐，那么恐怕今天最大的嫌疑犯就不是玉荣了，而是静之了。啊，这李伟一下子被狄仁杰这句话给说的，甚至给吓的开不了口了，他就直勾勾的瞪着狄仁杰。就见狄仁杰面沉似水，一字一句地说，查案之道历来有两个方向，一是从现场分析凶嫌的各种可能，另一个则是查找犯案的动机。这桩案子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定玉荣的罪是最简单的，从两方面都能说得通，但是恰恰因为玉荣是临时代替静之小姐去伺候许长史，才令整件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蹊跷丛生啊。狄仁杰说到这里沉默不语了，李伟更加忧心忡忡。狄仁杰沉默一会儿又问了，郡王殿下，下官在徐府时发现静之小姐与她的兄长许艳平似乎不太和睦啊，殿下可知其中内情啊？哎，淮英雄啊，你有所不知啊，许艳平和静之啊并非一母同胞啊。哦，狄仁杰一听此言怎讲啊， 李伟这才把许艳萍跟许静之的身世对狄仁杰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这个许静之的母亲呢，那是许思翰的正式妻子秦氏，也是李伟他爹蒋王李运之妻的表妹，所以李伟呀才称许思翰为姨父。这个老许家呀在前隋是名门大户，但到了许思翰这一辈啊已经败落了，可以说整座许府全是靠人家秦氏陪嫁过来的一大笔财产才重新的殷实起来。后来这个秦氏啊就故去了，就留下许静之这一个女儿。那这个许艳萍呢是许思翰的第三房妾室所生，虽说是长子，但是呢是庶出。那在当时那个宗法时代呀，这了不得呀，嫡出庶出在一个家族里面相距天壤之别呀。哦，狄仁杰听到这里这才明白为什么这兄妹两个人从气质外貌，哎，从言谈举止上面差别那么大呀。按说这个许艳萍虽说不是嫡子，但毕竟是许思翰唯一的儿子呀，那在家中的地位按理说得高过女孩子，得高过许静之。可惜呀，他母亲的身份背景与许静之的母亲的身份背景又相差的太多了。再加上这个许艳萍这个人呢无才无德，是个官二代纨绔子弟，整天是游手好闲，功名利禄无一所长，年近三十了仍然是一事无成，所以许思翰生前呢对这个儿子十分的嫌恶。咱说过呀，这个许思翰这老头啊比较势利眼，自打从李伟跟着许静之定情之后，哎呦，这许思翰呢就开始趋炎附势了，更是厚女薄子了，根本的不把自己唯一的儿子这许艳萍放在眼里，整天围着自己的闺女转呢。许静之说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说要吃什么立刻派人去办，许艳萍呢动不动就挨自己的爹爹一顿臭骂，动不动就被许思翰责罚一顿，可没把这个许艳萍给气死。他这么一生气就迁怒于许静之，都是因为你，要这个家里面没你这个丫头片子，整个家里的人都得围着我转，就是因为有你我才不受宠，我是长子，以后这家产都得是我的。他迁怒许静之，许静之啊也恶心他呢。你别看是他哥哥，讨厌这许艳萍的为人，所以呢这兄妹二人虽说同居一片屋檐之下，彼此之间互无好感呢，平常几乎不说话，更别提往来了。哦，狄仁杰听完这李伟这段叙述，狄仁杰点点头吧。那么玉荣呢？据下官所知，玉荣乃是许长史的养女，殿下可知道她的来历？哎呀，听静之告诉我呀，玉荣大概是出生于前朝某位宦官的家族，家道中落，后来呢被送进教坊，是打算按一等一的官妓来教养的。若干年前吧，我那姨父偶尔一次逛长安教坊，居然一眼就看中当时才五六岁的小玉荣。哎呀，当时我这个姨父啊看着小玉荣就迈不开腿啊，惊为西市少有的美人胚子，就花钱把她买回府中，认作养女， 还让静之跟她互称姐妹，从小在一起长大，这也就是静之与玉容形影不离，特别有爱的缘故。所以就从这点上讲，这玉容也不可能是凶手。 Oh!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是钟鼓楼，是中华民族园，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将继续播出由何振良的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的回忆录《何振良五环之路》。这本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何振良的个人成长与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真实记录了主人公由一位进步青年成长为我国体育界领导人，以及当选国教委会委员、执委、副主席，成为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如此重要职务第一人的奋斗足迹。本书由黄山为您播讲，欢迎收听。 振良还单独同克劳斯进行了长谈，向他介绍了台湾问题的由来，以及国际奥委会过去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克劳斯无法否认这些事实，就提出应允许台湾青年参加国际比赛。振良介绍了中国一贯邀请台湾运动员一起参加国际比赛，并且保证他们来去自由的情况，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我们完全能够处理好它。但是同克劳斯的分歧意见还是很难谈拢。最后振良说，你们三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又交换了那么多看法，总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吧。振良把这些共同点归纳为四点。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第三，国际奥委会没有中国人民的代表不合理。第四是，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内的代表权应该尽快解决。克劳斯对这四点表示同意，他还把双方的讲话录了音。这个所谓中国委员会原定还是要去台湾的，我们通过日本委员青川正人、泰国委员他威表示坚决反对克劳斯等三人去台，国际奥委会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实际上克劳斯和布里奇未经国际奥委会授权私自去了台湾，还到了无体育可言的金门。克劳斯后来更是死心塌地地为台湾说话，不少人怀疑台湾对他做了什么工作。1978年这一年，在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斗争中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国际田径联合会，在10月波多黎各的大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田径协会作为中国唯一会员重新接纳入会。在国际田联中取得这个胜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国际田联曾长期是个比较保守的组织，他把会员分成五等，分别拥有8、6、4、2一票的投票权。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各有8票， 而广大亚非国家则拥有很少的投票权。所以国际田联历来的决定权都操纵在大国，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集团手里。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英国委员艾克塞特担任国际田联主席时接纳了台湾，后来荷兰的宝伦继任国际田联主席，情况稍有变化。这次会前，我们和朋友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支持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我们的斗争，阿迪达斯公司的总裁达斯勒在九月底专程来北京同振良长时间的商谈，逐个组织分析斗争形势以及工作对象和分工。这次在国际田联的成功是个较重要的突破。但是台湾方面不甘心被逐，如同在国际羽联一样，他们又向英国法院控告了国际田联，英国法院竟又判决国际田联无权开除台湾。这是1979年的后话。国家体委也在另一条战线展开工作，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进入国际体坛之后，他们对一些大国操纵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感到不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这方面的舆论也日益强烈。有关各国酝酿成立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其任务是对教科文组织关于体育运动计划进行指导监督，推动国际体育运动的合作。第三世界国家希望通过这个政府间的体育组织逐步改变由国际奥委会等垄断世界体育的局面。1976年的教科文组织大会成立了由30个国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筹备正式成立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振良等列席了1977年、1978年的临时委员会会议。从当时的国际体育形势看，要完全改变大国垄断的局面，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有个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至少可以起牵制作用。所以国家体委对政府间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和发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体委与教育部商量后，决定振良在1978年10月教科文组织第20次大会上参加竞选。那次竞选比较顺利，振良当选为委员。从政府间体委成立后20多年的实践看，他的活动主要是在学校体育、体育科研等方面，在大众体育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竞技体育方面，政府间体委基本上没有起多大作用。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民间国际体育组织。所以从1979年起，改由当年国家体委科教司司长都浩然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并且担任这个组织的副主席达九年之久。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关键的1979年，1979年对中国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这是1980年奥运会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年，国际奥委会将在年内举行一次全会和五次执委会，能否在这一年内解决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同时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将决定我们能否于第二年参加奥运会。因此中国奥委会在这一年内展开了积极的活动。1979年在国际政治和对台关系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 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一天，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文告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导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间尽早的实现三通。上述第一件事儿，等于向在世界表明，当年对举处一隅的台湾当局极尽保护之能事的美国政府，如今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改变态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件事标志着我们对台湾方针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发展，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月29号、30号，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举行执委会。1月15号，题为与外交部就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问题向国务院提交的请示中，根据告台湾同胞书中对台湾工作的新精神，提出了些新的建议，如在中华全国体总之外成立中国奥委会，其章程条文做了符合国际奥委会要求的修订，邀请台湾委员徐亨来京出席会议，估计他也不会来，在中国体育组织的领导机构中为台湾体育领导人保留一定的领导职务，重申台湾运动员可以参加我国出席国际比赛的代表团，可为他们保留一定名额，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但是由于对新形势、新精神领会不深，整个设想仍没有跳出原有的大框框。1月下旬，宋忠等人到瑞士做会外工作，他会见了一些执委和委员，基拉宁态度趋于积极，他说，我的雄心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很高兴看到这个问题有了进展。但实际上这次执委会并没有就中国问题做出任何决定。2月份，国内关于国际组织中对台的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央批准了对台湾的新方针，对蒋邦的提法一律改为台湾当局，在国际组织中驱蒋的提法改为撤销或者是取消台湾当局会籍或者是会员资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机构内，除了全国性席位由我国有关机构占有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的不同规定，可以允许台湾非政府机构作为我国有关机构的分支参加，或者是允许其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名称可以是中国某机构台湾分会，或者是中国台湾某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冠以中华民国，就是 ROC， 或者是单独用台湾的名义。中央的新方针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展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斗争是个巨大的推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在国际组织中一直坚持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方针，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如体操、排球、举重、摔跤等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成功地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撤销台湾的会籍。但是也有像羽毛球、田径等国际组织，尽管大会决定恢复我国席位，撤销台湾会籍，但是台湾不死心，到英国法院去控告并胜诉，使得这些组织不得不往后退缩。振良等在斗争第一线工作的人感到，由于国际体育界长期受体育与政治无关的虚伪观点的影响，国际体育组织中不少人承认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甚至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认为体育是体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育组织目前还管辖不了台湾的体育。他们主张政治问题留待政治解决， 体育界关心的是所有运动员都有机会参加比赛。针对这种观点，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体育代表团欢迎台湾运动员来参加，并且保证他们来去自由。但是台湾体育组织打出了挡箭牌，说他们体育组织无法改变当局台湾禁止与大陆进行交往的法律。所以国际体育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开除了台湾，对不起那里的运动员，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开除台湾的方案。特别是在国际奥委会这个特殊结构由特殊人士组成、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国际体育组织里，困难更大。振良回顾说，1978年国际奥委会雅典会议后，9月份他和体委国际司、国际组织处的同志研究工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可否在策略上接受一些朋友的建议，即台湾改变名称。既然台湾是我们的一个省一个地区，可以称之为中国台湾省体育组织。从原则上说，这并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从策略上说，这可以取得国际组织中多数的同情和支持。而台湾方面肯定不会接受此名称，只能退出。这样从效果上说，就达到了撤销台湾当局会籍的目的。这个想法是振良从回忆周总理在世时的批示联想起来的。那是1956年4月，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大会。当时国际乒联的主席是英共党员蒙塔古，他是个著名的和平战士，在国际文化界也很有名。在他主持下，国际乒联多次挡住了台湾的入会申请。但是国际乒联的章程允许地区组织入会，例如英国就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等四个地区的会员。1956年时，国际乒联又遇到了台湾的入会申请，一些支持台湾的人攻击蒙塔古不按章程办事。当时周总理批示，首先以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同时有两个代表中国为会员为理由，争取否决接纳台湾代表中国加入国际乒联为会员的议案。在争取不到的时候就退一步，根据国际乒联章程中关于局部地区可以加入国际乒联的规定，同意通过台湾的乒乓球联合会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团体，参加国际乒联为会员。荣高堂参加了1956年国际乒联的那次大会，他在会后的报告中说，经过与蒙塔古几次协商达成共识，在代表大会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新会员入会问题。由这个委员会提出新会员入会必须重新填写申请表，写一个决议，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要求入会，只能用与此相当的名称重新填写申请表才能接受入会，并希望和中国商量，和中国组成一个队。这个决议在4月10号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实际上，当时台湾方面不可能接受这个名称，多年来一直没有参加国际乒联。所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讨论时认为，国际奥委会新章程对国家一词有新的规定，即指的是任何国家、州、地区或者是地区中的一部分，可以承认地区奥委会。既如此，可否采取与当年在国际乒联中的同一策略？当然，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取消台湾当局的会籍，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1978年时，这个想法只是停留在讨论上，并没有付诸实施。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所以1979年2月，得知中央有了新的精神以后，振良和大家一样十分兴奋。体委同有关部门商谈后，于2月下旬会签上报了关于争取国际奥委会解决我代表权问题的方案的请示。报告指出，形势较前有利，但仍有许多委员，其中包括赞成一个中国观点的人，主张体育与政治无关，认为我国现在对台湾体育运动没有实际控制权，因而不同意立即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希望找到一个过渡的办法。请示中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要求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只承认会址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从台湾的现状出发，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将包括台湾运动员，其具体办法将由中国奥委会和台湾体育组织商定。第二个方案是，国际奥委会除表明只承认会址设在北京的中国奥委会外，经中国奥委会同意，特许台湾运动员以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名义单独组成代表队参加奥运会比赛。第三个方案是，作为临时措施，我们以中国奥委会名义参加国际奥委会，同时特许台湾方面以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的名义参加国际奥委会。上述第二、第三方案的前提是：一、台湾必须使用我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的名称；二、他们不得使用伪国旗；三、他们不得使用伪国歌。在这三条前提下，不会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如果前述三个方案均争取不成，还有一个第四方案，就是为了避免让台湾窃据我席位的状况继续拖延下去，争取国际奥委会先行撤销对台湾的承认，我们暂时也可不进去，以便为下一步恢复合法席位创造有利条件。1979年2月，还有一件事儿使体委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2月26号下午，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会见时，渡边问邓小平，1980年将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中国是否有意思参加或将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邓小平回答说，首先要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年、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行奥运会。渡边说，你向我讲了个喜讯。邓小平说，1984年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这个谈话记录传到体委后，振良和大家一样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看到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这场斗争，充满信心的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一次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盛会。邓小平的谈话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但是对振良等长期为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而奋斗的人来说，等于是在发起最后攻击之前的动员令。这一次攻击必须成功，而且成功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三月初，中央批准了体委和外交部联合提出的这个新的工作方案后，中国奥委会抓紧同国际奥委会三月上旬在洛桑举行执委会的时机，把新的方案精神告诉朋友们。当时兵分三路，一路去北美、南美，一路去西欧、北欧，一路去西亚、非洲。振良参加了去欧洲的那一路。